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狼将，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餐。 杨花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老剑客周巡的外甥徒弟杜奎在逛庙的时候遇到了蛮不讲理的潘豹，在潘豹的挑衅之下，杜奎没有与之冲突，而是离开了。可即便是这样，这潘豹依然在口出不逊。那么难道这杜奎的委屈就这么白受了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潘豹这一认出小孩，小孩分人群一出去，他卖上嘴了。各位，刚才挤出人群那孩子有认得的吗？大概其我要没认错的话，他就是周巡的外甥。自幼我随周巡习武，学十来年了。怎么着，我这骂他舅舅又是他师父，您看他敢还言吗？连个屁都没敢放。见着他您就瞧见他舅舅了。哎，这不是我说大话，和尚今这么办得了。我这不是刚才练趟拳吗？你这不还有刀吗？哎，我喝口水歇会儿，我再今儿帮帮你一趟子，你再练一趟。你练完这趟我练趟刀，今儿要有多少钱来全都是你的，让松阳县的老百姓瞧瞧什么是真正的把式。他越说越狂啊。和尚一瞧小孩分人群跑出去了，和尚一琢磨，大概周巡这徒弟啊是小徒弟，这岁数不对。周巡多大岁数？周巡要有徒弟这40-50岁，这小徒弟大概就是伺候周巡的，武艺平平。他不敢还言，他这一跑啊，打了孩子有大人，周巡眨面功夫就到。我这会儿要一散摊儿，这小子一跑，周巡逮着我跟我没完。你不练刀吗？行了，我把你办在这儿。哎呦，少爷，要提到这个刀，我是太想看您练刀了。您喝口水，坐这歇会儿，我呀先练一趟，我再打趟拳。和尚打这拳这个慢呢。来回24里地，他得给让出功夫来。这个拳打的慢慢悠悠，也不出力。大伙儿一瞧，这叫什么玩意儿？有心走，潘豹好些人看着，谁走揍谁。 再说我们走一会儿，那周巡要真来了，这浪多大呀！不走了，看着，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和尚这拳打完了，和尚不累，假装累，累直喘。哎呀，少爷，这会儿您练刀怎么样？潘宝歇得差不多，起开，把你刀给我。和尚恭恭敬敬把刀递过去，潘宝抄刀在手，我来个夜战刀。夜战啊，这刀白天跟晚上不一样。夜战刀全是小架子，没有大开大合。把刀呢，肋头这一捧，窝着心，这么一端这刀，这架门。和尚一瞧，他还真练过夜战刀。唰唰，这么一练呢，周巡到了。周巡片腿由驴上蹦下来，把这驴缰绳往驴脖子一搭，说这驴要丢了怎么办呢？让给拽走是怎么着的？不急，俩人也拽不走，这驴就在旁边老老实待着。分人群，借光借光，劳驾劳驾劳驾劳驾，我跟和尚有话说，可就让你来。老头往里这么一走啊，真有眼尖的。哎呦，周老爷子老剑客，他刚才骂那位来了，这就是那老画家。大伙儿瞧着吧。老头倒背手，领着孩子往人群里一挤，大伙儿都瞧他，没人瞧潘豹了。潘豹也不练了，潘豹把刀一收，他轻着刀跟着瞧着。老头不找他，老头找和尚。和尚，和尚过来双掌合十，知道差不多，大概这就是那周老爷子，假装不认识。阿弥陀佛，老施主，您是换贫僧吗？嗯，高僧，贵宝刹在什么地方啊？您是哪庙修行？何处出家？在哪儿皈的依呀？您有老师没有啊？哦，老人家，您问我这个吧，嗨，我这瞧把式了，我这瞧把式跟别人不一样，非得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就知道你这把式出自何处，这我瞧着才有意思。您是？我姓周，叫周巡的，自此往西12里有个周家集，我会画两笔子画。哦，江湖上人称云龙九县周老剑客就是您吧？不提也罢，无名之辈，浪得虚名。您是前辈的老英雄，和尚你是干什么的？我叫如松，发号叫如松，我是河南出家。哦，嵩山少林寺啊，我们不在嵩山少林寺，我们在下院。我有个师哥叫如山，这如山师兄啊，前些年呢访友，以武访友走江湖，多少年没回庙了。我们老师临死的时候说呀，说你两条道，一条道啊，你呢等着你师哥回山跟他继续练，因为我这能耐不行。说你师哥如山练得好，另外呢，你就是以打把式卖艺为名啊，你也走江湖找你这如山师兄去，哪儿找着就说是我的遗言，让他继续教你练武。哦，是是，你找着没有？没找着呢。哦，你在这儿是头一回来呀，还是跟着练过几回了？我头一回来贵宝地。你听说过我呀？太听说过，您是老剑客。刚才你这厂子里头有人骂我呀，是哪位？你给指引指引呢。和尚心里话，我不能给指引，我一指引我就算认识。和尚扭头，没等和尚说话，潘宝递着刀过来了。潘宝还真不错，把刀交这手了，还算规矩。报万当兄，您就是周老爷子吗？啊，这话还算过得去，是人话。周巡扭向回头一瞧，您是？我姓潘，我叫潘豹，少爷我叫潘豹，久闻周巡你的大名，听说你会画画，哎，也听说你练过那么几天，早我就有心拍门找你去，奈何一姐你岁数太大了，我不能够以少欺老，我正在青壮，把你打了我也不露脸，可今儿是事儿赶到这儿了。少爷为什么不走跟这练刀？就为等你，你来的正合适。刚才我说那话，想必你那外甥已经都晓给你了，我也就甭多说了。来吧，咱们练练的。 这就坐实了，看来孩子是一句瞎话没有啊。老头瞅着他， 嗯，好，应当我陪少爷你练练，奈何一劫了，我年岁太大了，真有个闪失啊，这趴下就起不来了，给你们家大人你也惹祸，我成碰瓷儿的了。我这岁数动手也不像话了，这不是刚才我的徒弟跟这儿呢吗？就这孩子，你呀跟他练，他打不过你，我陪你来，他要跟您打得差不多呢，今儿这事儿咱还就这样了，让俺知道呢，他确实跟我学过武，你看这怎么样？好啊，先打他后打你，好好好，来来来来，中尉乡亲往后让着，往后让着，和尚你也往边上让着，孩子你过来，一点手把杜魁给叫过来，杜魁啊，这就往袖子，呵，师傅，咱揍他， 哎， 你跟我练多少年了？练13年了，嗯，练13年，你觉着你怎么样啊？我觉着我不怎么样，打他有富裕，嗯，有进有退啊，知道自己不怎么样就行，那也务必小心。刚才我瞧的这两下子刀啊，倒是学过，啊，这是刚才练一趟拳的，我瞧着，但那我也有信心的，没问题。好吧，你跟他打。潘豹这把刀撂下，两个人对脸站好了，没等杜奎啊说话呢，窝心就是一拳，杜奎也不含糊，接架招还，俩人站在一处，这一站呢，杜奎就知道他不灵，不灵可不灵，杜奎留点寸灵，心里话说我要上来就把你揍趴下。不能够让松阳县的老百姓看全了我的武艺，我跟我师父练这么多年不能白练，我要让大伙瞧瞧我这能耐怎么样。啪啪啪这么一练，老头在旁边瞧着，干嘛呀这是？那好几招已然就得手了，就把他打趴下了，怎么？哎呀，怨我十几年没带孩子出过门，阅历太浅了，动手的经验不足，明明早就该胜，怎么到现在还赢不了呢？老头心里话说了，这功夫大了，别再吃了亏，那咱们爷们可栽了，我可有点犯不上。这要带吉庆来呀，这会儿已经拍六个了。老头一瞧，怎么回事呢？那杜奎这一软着呢，哎，潘豹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打越勇。潘豹心里话说，感情也不怎么样，我对付得了，呵，左一拳右一拳，连拳带腿，他还挺来劲。和尚一瞧，弥陀佛要干，和尚可就凑过来了，老剑客干什么？这个令高足累了吧，不如让令高足暂时歇一会儿，您让人家愿意陪他练的您陪他练，您让人家要不愿意陪他练，我陪他练再练一趟，您老人家年纪高迈了，就不必跟他怄这个气了。今天这个事情就此作罢，和尚我登门给您赔罪。嗯，和尚人心眼不错。老头一琢磨，和尚是怕我徒弟吃亏，当着这么些人让他踹一跟头多寒碜呀。老头心里话说了，你登门赔罪，你又没骂我，你赔什么罪呀？和尚，这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就瞧着就是。果不其然，20招一过呀，杜奎一瞧差不多了，我把你放躺下就完了，上面一晃的面门，一领的眼神，身子往这边一吊个，拿磕膝盖一顶的腿腕，这小子往前一欠身，就在他这重心往前一去，孩子也损点，大哈腰一抄的脚脖子往外一送的，捅着一下给扔出7-8尺去，这跟头摔的趴那就没起来。这功夫估计我再练练就成了。两个豪奴过去一架，潘豹起来一甩脸，张嘴想骂街，这句话没骂出来，太寒碜呢，这是恶狠狠一看杜奎，分个人群跑了。这人群里怎么样，来大哄，哦，大伙儿这么一哄，老头一摆手，哎，别哄别哄别哄别哄，哈哈，各位，似乎刚才这个人呐，他这个把式要跟我徒弟走到一块儿，要赢早就赢了，我瞧出来了，我们这徒弟还留着点寸量， 为让大伙儿瞧。可这大伙儿瞧我这徒弟练得怎么样啊？大伙儿说好啊，周老爷子您这徒弟把着太尊了。老头一摇头，杜辉赶紧过来，师傅我练得不好。不是你练得不好，还不足以让松阳县的父老们瞧瞧你师傅我的能耐，打你身上一点瞧不出我能耐来。大伙儿一听这话有门，嘿，和尚可瞪眼了，阿弥陀佛老爷子您能留下手功夫吗？那不留我说这话干什么呀？奎儿啊，拿钱。小孩挤出人群奔驴去，驴呢有驼垛子，就跟一大搭包似的，里边装着钱。小孩伸手拿出两吊钱来，捧着钱回来了。老头也不拆，两吊钱往地上一扔，这算我捧的。老头练完，老头还给钱，我先捧两吊钱啊，街坊邻居们父老乡亲们，谁瞅我周巡练得好，多捧和尚，咱们让和尚来个小发财也就是了。我练手功夫，和尚把刀借我用用。和尚恭恭敬敬把刀递过去，老头一抄这刀，一掂这分量，拿手一掰这刀尖，顺大拇哥一舔这刀口，怎么老爷子您要练趟刀吗？呸，我多大岁数了，我站这跟你耍趟刀？我打60年前就不耍刀了。这么着，我练手这个吧。各位各位各位，都往前凑，都往前凑。大伙一听练刀，我们往后退。干嘛让往前凑？都往前凑，往前凑啊！大个儿占便宜。哎，老头把这刀尖往地上一杵，稍微带上一点劲儿，噗！大伙眼瞅着这刀尖啊，就多在这土里头。这刀呢在地上可就能立着了。老头一撒手，这刀啊在这立着微微有点颤。老头伸自己的大拇哥一顶这刀转，稍微一叫丹田力，气神在丹田，力贯在左臂，由这左臂往大拇哥上一运，这真力就这一大拇哥往下一摁，这刀噗下去足有一拃多。大伙一瞧，一大拇哥把这刀摁地里去了，感觉摁下去不算完，老头往后一吸气，一往下一哈腰走，眼瞅着这刀短跟地一边平了，整个刀头给摁进去了。重手法金刚指，合着在旁边一吐舌头，弥陀佛，这大拇哥要给谁摁上？完了，耳朵里灌满了。周巡是剑客，这剑客跟一般的把式真不一样啊！大伙儿这喊都没喊出来呀、啊，全瞪眼瞅着这刀把儿啊！就是小孩杜奎在旁边看着都犯愣，我舅舅这么大能耐，我怎么不知道啊？为嘛不教我呢？这我要有这个手功夫，刚才我跑什么呀？我就老头一瞧，哎哎哎哎，各位各位各位各位，给钱呐！我没白练这么大岁数。大伙儿哟，对，很好，这才喊好，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整个这场子里头，地上扔这钱够一层。和尚心里也高兴，和尚也见钱眼开啊！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老爷子，这玩意儿，这刀，心里话，你要不拿，我可拿不出来。我挣那么些钱打把刀倒也够，那我赔一把刀啊！老头一瞧，哦，得，那我给你带过来。老头下腰一攥，这刀的刀把往外一起，这刀扑噜一下，好家伙！盖翻了簸箕大这么一块土，大伙儿过来一瞧，整块的土给带起来，这得多大劲头，这得。老头换块干净地儿，把这刀啊又往这一杵，拿大拇哥一个，大伙儿叫再摁下去，怎么回事？又要一回钱呢。老头往里边扑一个，这回进去刀尖儿，这刀啊跟这颤。老头一瞧，哪位受累，给找个梯子呀？大伙儿一瞧，找梯子干嘛？有好管闲事的， 噔噔噔噔往城隍庙里就跑。俩人顺城隍庙里扛出一架梯子来，老爷您要梯子干嘛？顺墙根，顺墙根，立这立这立这庙墙上，立这庙墙上了。老头啊，把自己衣裳往起一撩，往这这么一掖，各位乡亲，往后对对，往后对对，爬这梯子。孩子杜坤一瞧，这登高爬梯子干嘛呀？叫叫您慢点，您慢点，哎，甭管甭管甭管。老头爬着梯子紧那头，身子往墙头上一趴，趴这墙头还喘会儿。哎，我多少年不爬墙了？哎，颤颤巍巍站起来，梯子撤了，梯子撤了。底下人把梯子撤了，老头拿手一直底下看热闹，这些人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都瞧清楚了。薛微往下一弓腰，蹭，顺墙上纵身行，奔这刀就来了。一只脚轻轻一点这刀把，这条腿虚着，一只腿金鸡独立就站着，这刀把随着这刀啊来回这么一颤，老头风摆荷叶的相仿，在这刀上这么一晃悠。何人一瞧，阿弥陀佛，好家伙，云龙九仙这外号打哪来的？打老头这轻功上来的。感情老头的拳脚兵刃重手法，这都不是得意之所在。云龙九仙要真说有能耐，可是这轻功搁咱们这套书，云龙九仙周巡这轻功就算第一了。这么大岁数阴然飘摆在这刀上这么一晃悠，这个漂亮啊，潇洒呀，大伙儿拿钱的拿钱，鼓掌的鼓掌，叫好的叫好。老头奔顺刀上窜下来了。我外甥呢，杜宽过来，舅舅，对，把驴牵过来。和尚再会再会，乡亲们少陪少陪。老头回家，到家里头苗吉庆把驴接过去，刷洗印溜，这儿家里边开饭，天也黑了，孩子今天吃饭格外的香甜。当夜无书，次日清晨，老爷子起早啊，起来漱口洗脸，家里边人把茶沏好了，这就预备早点。有家人进来了，老爷子有人拜，谁呀？人家有拜帖。周巡拿这拜帖这么一瞧，松阳县潘豹。哦，小子，我瞧瞧你要干什么。来，请。把苗继庆跟杜魁都喊起来，坐在外边客厅等着。再一瞧潘豹啊，顶着拜师帖，让家里人带着礼物都在后边跟着，一进大门就跪下了，在院子里跪着不动。老头子一瞧，魁儿你过去问问他要干什么。杜魁从屋里一个小跑出来了，还你别跟着跪着，你干嘛？你怎么意思？我错了，昨天我反省一宿，我以前呢都不对，昨天你这一摔把我给摔明白了，这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爷子这个武术啊，谁人能比？没别的，我打的跟老爷子习武，就不知道老爷子肯不肯收。头顶门生铁往这一跪，你先跪会儿，我跟老爷子说一声。舅舅，他这么说这么说的。老爷子一听，哦，昨天你摔完了他，当时爬起来跪着就磕头，也没准是你把他摔明白了。这回家琢磨一宿，不定憋什么屁呢，这小子想出什么坏主意来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